九六九，只听好歌，不听话。 battle symphony, all the world in front of me. If my armor breaks, I'll fuse it back together. Battle symphony, please just don't give up on me. If my eyes are wide awake for my battle symphony, for my battle symphony.

绪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看。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

始终深相爱，结局不要问。即使他一走了，再无人相问，就当早生八年。他那曾识你，你会很感伤。最爱亦不要恨，一般都得不到，正如亦输说，做到散纸结婚，终须都与较平凡那位置会衬。转心境，得到了原是虚荣，求他采星星都答应，但谁保证难受为了他可笑。失恋可将工作放大得决绝，光阴怎化可看见直都算别怨心底的血，专心工作过路才有资格坐月。某些重要是要难得的寂寥，未必天天要燃烧，残酷现实还是公平，太耀眼激情亦如即兴，下个季节转心境，失恋了无谓痴情，人开心伤心讲惯性，若凭性定能够有更高的恋爱伴侣，现实还是公平，有他一定坚强，便会害怕深渊的曾经，差不多没法讲情，和他讲分手不受气，换来尊敬，你圆满爱情有尽。 那些负面情绪一把火消灭，谁要替谁干脆，如果我错直接下跪，内心角落的胆怯终于也不受人追，颓废混杂着烟味，我们猎户着再次的起落的世界，颓废我微醺的嘴，对镜子傻笑，脸上的快乐很直接，颓废在最深的夜，一个人独处，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安静的很绝对，

天撕得我心多破碎，我已太难太累，分错或对放松还未唏嘘，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偶或数更过长，不过请你别问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照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恨吸氧，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奏，

若已伤过太多，我只知爱你。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不管一切变嫌弃。若已伤过太多，我只知爱你。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无数中华瑰宝。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Ya люблю Пекин. Мне Пекин как город пасанд картину. Мне Пекин как дуст.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九六九，据说北京，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欢迎收听九六九，据说北京，我是主持人亚威。今天的《智说北京》和您聊一聊北京的老冰石。吃冰拉冰没话，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北京人并不少，但吃的究竟是什么冰呢？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这里的冰指的是冰石，老北京度夏的必备，其中有的品种已传承了三千多年。制作传统冰石需要在隆冬时节凿河取冰，经过窖藏，到了盛夏取出加工而成。这样一番工艺在《诗经》中也有记载，《红楼梦》中提及的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凉茶等都属冰石。清代北京冰窖的数量颇多，不仅有皇家冰窖、官营冰窖，还有很多民营冰窖。皇家冰窖存储的是上等河冰，不仅干净，形状也整齐，而民营冰窖则良莠不齐，因保管不善，经常会出现碎冰，这些碎冰往往用来加工冰石。老北京冰石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蜀汤，除绿豆汤之外，还有香茹汤、双花汤等。在旧的时节，每到夏至，药铺及药王庙、关王庙等处便在门前摆长条桌出售蜀汤，有的药铺甚至免费提供，以提高知名度。蜀汤多由中药熬成，类似于岭南的凉茶，不仅去暑而且强身。许多药铺还将蜀汤原料包成小袋出售，用户购买之后自行在家熬制，但这种加制蜀汤一般不加冰，口感与降温作用略微逊色。在冰室中，老北京奶酪最具特色，是用牛奶加米酒烘制而成，曾经是皇家贡品。而名声最大的当属酸梅汤。 哎，一千山里水来，冻着门的冰喝的嘴里凉了飕飕，给你又多来汤儿好喝。 这便是酸梅汤老北京式的吆喝。酸梅汤宋代已有，本是南方小吃，清代成为了宫廷指定的消暑饮料，逐渐流传到了民间，被老北京人所接受。最早的酸梅汤店是开在西四牌楼的龙井河，老板是山西人，庚子年遭抢之后被琉璃厂的信远斋取代。

住天